剑锋落下，但是斩空，跟着飞刀剑的身形就已经飞出去，罢碎。刘小别三脚三段的操作已经极快，但是唐柔这边呢，却是不落下风的速度，将龙牙转成了罢碎，跟上了飞刀剑这次三段斩的变相斩击。未等剑落，横扫出来的战矛已经抽在了飞刀剑身上，顿时将他轮向了一旁。好家伙，刘小别吃惊不小，星星对家世的挑战赛上，他对唐柔的手速就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。许斌曾问过他比起他来如何，刘小别未作回答。而现在唐柔在他三脚三段之后做出的变招操作却后发而先至，先命中了他。虽然相比之下他完成三脚三段需要进行的操作要更多一点，但是另有一点不能忽视的问题是，韩嫣柔所用的武器战矛和刘小别的飞刀剑所用光剑的攻速差距。通常情况下，战矛的攻速处于各类武器较低端水平，以二居多，而剑客的光剑则是武器中攻速的巅峰，普遍为十。荣耀中武器攻速的水准也就是从一到十这十个档次，但是一和十也绝不是说就是十倍的差距这么夸张。事实上攻速一和攻速十的差距大概在20%。而荣耀这游戏的实操性很强，真正决定攻击快慢的还是要看选手的操作手速，但攻速一的武器和攻速十的武器有系统强行的差距，这也就意味着拿着攻速一的武器想达到攻速十武器举手之劳的速度，手速就得先快上20%再说。由此可知，武器攻速快一些总不是坏事。不过游戏里的设定，攻速越低的武器物理攻击力就会更加强大，所以这当中如何取舍找到平衡就是每位选手要思考的。剑客职业用光剑太刀的居多，但同时也不乏重剑流和大剑流。韩嫣柔和飞刀剑两个角色所用的武器，韩嫣柔战矛火舞流炎攻速四，在战矛里已算少有的快兵器，再加上附加属性里攻速加一的属性，最终攻击速度已达五。飞刀剑光剑追魂攻速十，附加属性里也有加攻速的属性，而且是加二。最终追魂十二的攻速比火舞流炎的攻速五要超过七，14%的差距。这种差距下，韩嫣柔出矛若是和飞刀剑出剑一样快，唐柔的手速就肯定在刘小别之上。只不过交战中双方不可能同一时间一起挥舞手中家伙看谁先到终点，各种技能操作、各种技能变化还有技能本身的攻速加成，到最后根本无法进行这简单的计算比较。更多的选手这种时候都是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。刘小别的直觉让他感到惊讶，这场比赛会对阵唐柔，其实他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了，因为一挑三之约，连续几轮唐柔都是在擂台赛第一个出场，这样不做变化的安排倒是方便了对手备战，比如刘小别基本确认第一战肯定会碰唐柔，那么单挑的重点研究对象当然也就是他。 确实很快，完全跟上我了，但是以为这就是我的巅峰手速的话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 被罢碎轮开，飞刀剑还在出手，一串剑光抖出，飞刀剑被轮开了，但韩嫣柔的身上顿时也留下了一道剑痕。 好快的剑， 唐柔看到想躲却发挥手速已经跟不上了。 好家伙， 唐柔心里也不由得惊叹了一下，被罢碎轮开如此短暂的一瞬，这人居然还能留下一击，只不过这一击多是负气而为吧，此时攻击的主动权还是在自己手中啊。火舞流炎舞动着， 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又一道的残影。龙牙连突在辅以普通攻击，此时的韩嫣柔以刺激为主，像飞刀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 当当当当当当当， 双方的武器接连不断地碰撞着，两个人以快打快，剑光矛影相撞分离，飞扬着雪花。所有人都看呆了，正在进行直播的比赛解说和嘉宾却一直保持了沉默。还能说什么？这么快的节奏，眼下一个环节点评完了，没准两人都分出胜负了，根本没法开口。这是荣耀比赛解说的一个难点所在，两方对攻起来的话，细节变化会有很多，偏偏节奏又快，根本不会给解说留下空当细细分析哪一个地方。而眼下唐柔和刘小别战斗之快，连解说在这种场面下用来不闲着报技能名都用不上了，他喊出一个技能名的时候，两方可能都各走了三个技能了。 太快了， 潘林到底还是挤出了三个字，不说点什么实在有些尴尬。 快过头了， 李一博水平老道，又有职业经验，细节来不及说，就说大局。他没看双方交手细节，却是调取了两个角色的技能树，技能树上好像挂满了钟表一样，走的冷却时钟技能图标越来越快，节奏已经没有节奏了。这两个人你比我快，我比你快，你追我赶了，成了一场纯粹比快的较量，技能消耗的速度和数量极为惊人。继续这样赛跑下去，恐怕用不了多久，两人都会遇到没有技能可用的地步吧，或者说只有低阶技能可用。李一博没有看错，战战战，砍砍砍，刘小别疯狂操作着，但是却还是没能彻底压制住他的对手。此时一个操作下去后，意想之中的攻击却没有做出，飞刀剑的攻势突然卡住。 怎会？ 刘小别脑中只诧异了十分之一秒，立即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，技能冷却了，所以放不出来。但是技能居然还在冷却，糟糕。刘小别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手速失控了，只有毫无计划性的一味求快，才会造成出来这种技能因冷却而无法衔接上的尴尬。因为过分释放手速而造成节奏失衡，是他曾经一度常犯的错误。他也因为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只知挥霍天赋的选手。还好他意识到了，他改正了，他开始学着有效利用自己的手速，该快时就尽情去快，该慢时就极力去压制，节奏的平衡再不会因为他的主观意识而被打乱。改变后的刘小别顿时有了大的提升，上赛季更是差一点点就成为了24位全明星之一，本赛季他希望自己可以取得这样突破性的进展。可在这场比赛里，自己居然旧病复发，不管不顾地把手速爆到了如此地步，真是一个让人无法冷静的对手啊。不过还好，这位对手也是一直追着这样的节奏，也和自己一样，因为手速过分挥霍了技能，所以这原本是一大失误、一大破绽的地方，在这场比赛里可就谈不上了，因为两人犯了一样的失误了。 真是， 刘小别这还正想在频道里说点什么呢，火舞流言闪至， 普通攻击。 刘小别随手一个操剑，飞刀剑一剑荡开了这一击，韩嫣柔却没因此就中弹，攻击再至，来的是一记龙牙。此时绝大部分中高阶技能都因为技能冷却而被封印，双方主要用的是普通攻击以及冷却快的20级以下的低阶技。这种时候了还要继续攻击，真是顽固啊。刘小别一边感慨着，一边不住招架着来自韩嫣柔持续的攻击，但是渐渐的他发现情况好像有点不对，普通攻击无冷却， 随时使用，随时变招。低阶技能冷却短，一招用过，走几个来回下来，很快就可以再度使用。韩嫣柔的攻势就靠这些支撑着，和之前一样密集而迅速。于是刘小别赫然发现，在他发现过分爆发手速的问题，准备要好好控制节奏的时候，唐柔却在继续顽固地犯着这个错误。他还在继续着之前的手速，或者可以说他还在燃烧，还在想办法打得更快。这刘小别不知该如何评价，他只知道此时的他好像有点招架不及了。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？刘小别诧异，却好像又觉得发现了些什么，这当中有几分昔日他的影子，只是他在一味的释放手速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没有达到预期后，他做了调整，做了改变，于是他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而唐柔就好像是一个没发现问题在哪儿的他，还在继续在这条道上疯狂地朝前横冲直撞着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到底会什么样？刘小别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他在这样打法没有如意的收获后，很快就调整了。而唐柔呢？他是不知道，还是说他在坚持？刘小别不清楚，他只知道眼下的他有些招架不住了。他心里有一种感觉，两人本是并驾齐驱在飞驰的，只是奔到中途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了一种他觉得更有可能获得胜利的方式，于是他停止飞奔，跑去学习。那个坚持在飞驰的家伙一下子从他身边超越过去了。这个超越仅仅是这一场比赛，还是整个职业生涯？最终取得胜利的是那个继续坚持在飞驰的，还是跑去学习了更好的办法的？带着一丝迷茫，刘小别的飞刀剑倒下了。不是倒在韩嫣柔这一波普通攻击加低阶技能的攻势下，而是倒在了这一波所建立起的压倒性节奏之下。